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7集《相见二》。沈妙说的是送衣服，倒又不像是送衣服，仿佛是在恩赐一个什么东西一般。饶是堂叔自来圆滑，今日都被沈妙莫名其妙的举动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，直到沈妙走后才看向罗檀。罗檀吐了吐舌头， 别问我，我也不知道， 转身也跟着走了。季夫人有些惭愧地看着李梅和李克， 王妃这些日子都操心着亲王的病情，大约是有些敏感，还望你们二人多多担待一些。 嗯，浅浅之心自然可以了解， 李梅微笑道。 那我们先到里头说吧， 季夫人也笑道。季雨舒也看向李克，犹豫了一下说道， 李兄请。 沈妙回到屋中，惊蛰和谷雨看见他回来，先是惊喜地迎了上去。 夫人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这些日子奴婢们都焦心极了，只怕你有什么不好。 待看清楚沈妙一身狼狈，二人又不约而同地愣住。惊蛰问道， 夫人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？ 沈妙衣裳脏污蓬乱，而且神情难看得出奇，仔细看去似乎还有几分失魂落魄之感，倒像是受了什么巨大的打击。还是谷雨机灵说道， 夫人，奴婢先去给您放些水，您先洗洗身子，再喝碗热粥，左右殿下已经无事了，您休息好了之后再慢慢的想事情也不迟。 说着又拉了惊蛰去给沈妙放热水去了。热水放好后，沈妙打发走两人，自己坐在木桶里，那水温温热热正好。这会儿沈妙却觉得凉如冰雪。梅夫人怎么会出现在大梁呢？又怎么会阴差阳错的成了谢景行的救命恩人？他忍得千辛万苦才没有在乍见梅夫人一面之下就将他杀了，也是因为这是瑞亲王府，他根本无法解释自己的举动。可是再怎么忍，今日他有些异样的模样还是落在了众人眼中，旁人会怎么想他都不得而知。只怕这些人这会儿都在心中猜疑他是善妒还是怎么的。可是沈妙更想要弄清楚梅夫人怎么会来大梁。前生沈妙去秦国做人质，回来的时候梅夫人已经进宫了。听闻说梅夫人是傅修仪东征途中遇到的臣子女儿，可如今傅修仪尚未东征，自然是无法遇到梅夫人的，而梅夫人眼下却到了大梁。难道前生梅夫人也到了大梁？按照这个时间来算，梅夫人还未遇见傅修仪就已经提前遇到了谢景行。那么梅夫人最后为什么又会成为傅修仪的宠妃呢？为什么会到了名旗？莫非这也是谢景行的意思吗？沈妙不由地打了个冷战。前生他和谢景行是没有相遇的，更没有随着谢景行来到陇业，谢景行也没有来到名旗的朝贡宴。沈妙是傅修仪的妻子，而谢景行在陇业也如现在一般昏迷不醒，路过的梅夫人姐弟救了他，接下来他们至少应当不是敌对的关系。那如果梅夫人本来就是大梁人，最后却成了明启皇帝的宠妃，莫非他也是探子吗？就像谢景行明明是大梁的亲王，却在明启的定经里成为临安侯府的小侯爷一样，梅夫人难道是大梁派过去的探子？可这样的话，梅夫人也没有必要为傅修仪生下傅盛，最后还立傅盛做了太子。他 他的眉头越蹙越紧。然而比起来，最让他觉得可怕的就是前生梅夫人和谢景行究竟是不是盟友的关系。如果前生梅夫人是大梁皇室派去鸣旗的人，不管怎么说，沈庙最后落得的这个下场都和大梁皇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永远没法挽回的复明和婉瑜，那他和谢景行之间又该如何自处呢？兀自想得出神，沈庙竟是连木桶中的水什么时候冷了的都不知道，还是惊蛰心里放不下过来敲门唤他，沈庙才惊醒，再一摸水便也冷得出奇了。他擦干净身体，披上衣服出去，一眼就先瞧见了罗檀。罗檀凑上来问道， 小表妹，你是不是不喜欢那个李梅？ 为何这么说？ 你对人一向很客气的，可是对这个李梅却很奇怪，就像当初对常在清一样。 罗檀想了想， 那常在清最后可不是什么好人，莫非这李梅也不是？说起来，总觉得比起常在清，你对这个李梅看起来更不怎么喜欢。 沈妙一边拿干帕子搅着头发，一边淡淡地说道，若我说他是坏人，你信吗？ 他真的是坏人啊。 罗檀一愣， 可是瞧着怎么也不像啊。 沈妙摇了摇头，不管他说什么，在没有证据前一切都是白搭。你回去吧。罗檀怔住， 你不去看看妹夫吗？ 今日累得很，想早些睡了。 好吧。 罗檀点了点头， 这几日你也奔波得够久，人都瘦了一大圈，不如好好休息，我也不打扰你了。 想了想他又说道， 若是你觉得那里没有什么不对，也可以跟我说，这大梁里就只有咱们骨子里还有相同的血啦。 等罗檀走后，沈妙便冷了脸色对惊蛰说道，把莫青给我叫过来。他鲜少有这般郑重其事的时候，尤其是今日竟还带着淡淡杀气，只让惊蛰和谷雨都不敢多问一句，二话不说就出门去寻人了。莫晴很快就走了进来，沈庙让人把屋门关紧，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问莫晴，那对姐弟如今住在府里什么地方？莫晴还以为沈庙有什么要事要吩咐他，闻言稍稍一怔，说道， 住在偏院一处空了的房子里。 你替我杀了他们。莫晴闻言呆住了。从跟了沈庙开始，沈庙的处境莫晴一直看在眼里，几乎用水深火热来形容也不过分，时时有人算计，处处有人放箭，这样的环境下沈庙从来都没有吃过亏。他吩咐莫晴做这做那，其实很多都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但是像今日这样直接说你替我杀了他们的，还是头一回。莫晴看向沈庙，踌躇半晌，还是问道， 夫人，他们…… 他们和我有仇，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，此二人不除，后患无穷，你替我杀了他们。莫晴还未回答，突然听得窗外传来一声， 这可不是良策。 二人回头一看，却见惊蛰走得匆忙，连窗户也没有关上，恰好这会儿傍晚天黑，窗户前什么时候多了个人都不知道，而这个人就是裴郎。沈庙示意他进来，裴郎走进来看了一眼莫晴，对沈庙摇头道， 贸然杀人非是良策。 沈庙冷冷地盯着他，梅夫人的出现让他回忆起了过去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，连带着对于裴郎也没有好脸色。裴郎有些莫名其妙地摸了摸鼻子，轻咳两声，还是开口道， 那对姐弟如今住在亲王府，如果眼下你杀了他们，于情于理亲王府都脱不了干系，偌大一个亲王府护卫无数，连一对姐弟的性命都保护不了， 你以为旁人会相信吗？他们只会说这是亲王府的人下的手。其次，今日你在外头做的事情太过了。你大约不知道，外头都传言你嫉妒李梅美貌，而对她故意刁难。之前我不知道你为何如此，眼下听闻你与他们姐弟二人有仇，却是明白了。既然你与他们有仇，不该表现出来，一旦表现出来，还被其他人见着。若是这对姐弟出事，第一个被怀疑的人就是你。第三，你找莫晴替你杀人，说明此事你对别人并不信任，包括瑞亲王的手下。可是莫晴真的是这府里其他侍卫的对手，就算莫晴武功再高，双拳难敌四手，一旦被抓，瑞王势必要问你原因。你让莫晴出手而不告诉瑞王，必定有不能告诉别人的理由，被发现的话，你的秘密就瞒不住了。所以此计并非良策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